在625反美斗争日之际，我国劳动群众和职业同盟员22号在击沉美帝侵略船沈文号纪念碑前举行了声讨会，由有关部门干部、职业同盟干部、工人和职业同盟员参加。会上发言者说，美帝国主义者是一群披上人皮的野兽，是不共戴天、穷凶极恶的仇敌，并强调，虽然岁月流逝了，一切都发生了变化，但我国人民要消灭百年宿敌美帝国主义者的意志，却像活火山一样越发强烈。